在伟大领导者金正的统治逝世5周年之际，朝鲜邮票展馆和朝鲜邮票博物馆14号集中展出了朝鲜邮票。展馆以缅怀的5年和伟大的一生为题，集中展出了数百种邮票，令人感怀万千地回顾伟大的金正的统治为白头山大国的强盛繁荣打造万年基础的高洁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以及他献身奋斗爱祖国爱民族的辛劳。朝鲜邮票集中展将进行到12月23号。